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第十三名，请看经文：更能于他庙起发回向行，如是过往，乃至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这是说这个布施佛家的道场，修补这个旧的经书佛菩萨的形象。所得的这个功德，前面说能够种这个因，古报就是百千生中为转轮圣王，由此可知不是福报不可思议。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人间的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这个经上有说，此地注解引用古德的说法，在第十三面第一行啊幕后一句，妙寻云，这个妙是妙法莲华经，寻是寻意，智者大师说的。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引自经典当中，这一段讲呢，戒师善心持戒，皆以慈心劝他修福，这一句非常重要。说为什么他得这么大的福？在我们人间，与转轮圣王相似啊，像现在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领袖啊，这就类似啊转轮王。现在这个世界美国最强盛，许许多多国家虽然美国人不能统治，但是都受他的影响，甚至于受他势力支配啊。那么但是美国的总统地区居转轮圣王的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为什么呢？他们任期只有四年啊，而且还受国会种种约束啊，不能够随行自己意思来办事啊，就比转轮圣王呢还差得远。那么在两个多年前，在中国 康熙、永定、乾隆这个三代，可以说了，也有一点像转生活。那个时候中国国力非常强盛啊，在亚洲许许多多小国都对清朝朝贡啊，都成为这个清帝国的藩属啊。就我们展开清朝最盛的那个时候那个地图来看啊，比现在中国面积大概要大三倍的样子。现在中国这个土地是如果跟乾隆那个时候相比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啊。所以这样的过往呢就有一点像转轮生活啊，他那个佛宝怎么修的啊，这是智者大师在《法华经玄义》里面告诉我们，善心持戒啊，他不是专心啊，他是不是叫持戒啊，皆以慈心劝他修复啊，就心地善良啊，自己修复带动许许多多人修复啊，他福报现前的时候他自己是帝王，跟他一起修复的这些人都是他的大臣，都是他的部属啊，其中福报大的就做小王啊。那么在这个过去这个制度啊，总督就是小王啊，巡抚也是小王，巡抚就相当现在的省长，而总督通常是管两个省啊，这都是小王身份啊。那么在边缘地区呢，那就是附属的藩王，这个小国的小国王啊，这个福报是这么修的。是千民，这底下讲是千啊，第二行幕后的一句，事情是玄义事情啊，玄义是智者大师说的，这个是玄义的注解，素明尊者说的啊。那么他说的是他讲的比较详细啊，都是引经来说明，先行其法啊，这是讲这个一生的行善，他行哪些善呢？第一个是戒施贫乏，对于贫困的众生呢，他照顾，非常热心照顾。所以在古报当中，他感得许许多多人拥护他，这是恩德嘛，是报恩嘛。第二，敬民孝养啊，他对人尊敬啊，他能够孝养，尤其是对于能够孝养父母、孝养尊长的人呢，他是格外的尊敬啊。第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啊，这个就是对鬼神的恭敬啊。前面这是两条啊，是对人的，这一条对天地鬼神 对的，今代人是何？我们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呐、啊。人与人的关系要处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也要处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不但中国的古人懂得，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古人都懂得，都懂得祭祀鬼神。那么现在人呢，把这些看作迷信，极力的排斥，鬼神的关系搞坏了。换一句话说，得不到鬼神的帮助。如果鬼神在从中作乱，在从中破坏，那我们就苦了，我们没有能力招架。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还能够恢复像过去那样的安定繁荣兴旺，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觉悟。我们要跟天地鬼神呢和睦相处，在中国古里，诸位看看三礼，周礼、仪礼、礼祭，是把立祭祀列在第一位。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外交啊，把这个关系搞好。这个是事实，不是虚假的。不是说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没有那么简单的。你信有这个事情，不信还是有这个事情。这是个事实，一定要懂得。世间人虽然口里面很硬，说都不信，事实呢都经历过。在生活当中都有体验的。听到的很多啊，有许多人是亲身经历，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重视啊，祭祖先，祭天地鬼神。第四，实修忍辱，所以他的福报能够保得住啊，能够在百千生中享受，原因就是他能够忍辱。要是不能忍辱，再大的福报一生就享完。佛家讲得好，布施是修福，忍辱是报持啊。你不能忍，你就保不住啊，很快的就爆掉了。后面还有三条呢，就是一定要断贪、断嗔、断痴，叫做三毒烦恼。这是在 生前呢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啊，然后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所以才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啊，得到这么好的果报。从这一品经，这一品经在整个地藏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一品。地藏经末后戒规的三宝，啊，宁浩品是佛宝，布施这一品是法宝，后面利益存亡品是僧宝，三宝佛不住世啊，三宝里面是法宝最重要啊，劝我们修布施。布施这两个字的定义一定要很鲜明很清楚，布施就是服务，布施一切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那是佛道，是大菩萨道。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布施看错了，以为在佛门里面捐献一点财物这就叫布施，你把布施看得太简单了，太狭小了。菩萨行里面佛跟我们说了六个原则六条，经典里面称六度六波罗蜜，啊，就是菩萨行为的六个原则。第一就是布施，第二还是布施，第三还是布施，佛给我们讲布施分三类啊，第一类财布施，第二类法布施，第三类无为布施啊。你看这个六个六条里面，第一是布施，布施里面财法无为都包括，第二是持戒，持戒是守法了，第三是忍辱啊，守法跟忍辱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后面精进禅定般若都是属于法不至。所以菩萨行你要把它总归纳，就是不是两个字，不是两个字的讲法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一切为人民，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 我们一个人，立身是为众生做好榜样，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这个身布施了，身心都在修布施了。我们的生活无论过的是富裕或者是贫贱，富贵做一个富贵的好样子，贫贱做个贫贱的好样子，贫贱人守本分，安贫乐道，这就是布施。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以他生活多余的能够周济贫穷，这富贵人的好样子。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你从政为人民服务，你经商也为人民服务，你做工还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出家了，出家人把佛法这个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做详细的讲解，为人民服务啊。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的质品，这出家人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说到最后，总归结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呢，都要为众生来服务啊！真正能够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了，念念念众生，念念念社会整体，念一切人民，没有念自己，没有念自家了，自己跟自家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份子，整个团体好，自己哪有不好的道理呢？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起来有字啊，我们明白了。下面这段经文，你再能够把佛务的心量扩大，你的福报就更大。更能于他庙前发回向心。什么叫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事，是一个地区，或者更小一个团体，一个社团，一个地区，再扩大 一个国家，今天说一个世界，这是我们在事上能做得到。前面所说的回向的心呢，我们事虽然达不到，可是我们的心愿达到。我们佛务的心愿是尽虚空遍法界，不限于这个地球。那说这话说不空，说的不空，真有心愿，那就不是空的啊。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得了神通了啊，飞行变化自在了，我们确确实实是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净虚空变法界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这是回向心。你心量脱他脱开了，这心量一脱开，你这个果报就不是百千生中转轮往生的，那就不值了。如是过往乃至诸人尽成佛道，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了？这个回向心是佛心，心是佛心，那怎么会不成佛道呢？当然成佛了嘛。前面那个心不是佛心呢，它是人心呢。在四种慈悲里面讲呢，众生云慈悲，所以他果报是转轮往生的。这一发发愿回向，这个心是佛心啊，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足以决定成佛道。无论是发心带头的啊，劝导大家，或者是跟到一起做的，尽诚佛道，这个尽诚佛道，诸位要知道，这些人呢，都发回向心，他才能成佛道。这其中这么多人，如果有一些人不能发这样的大心，那他还是不能成佛的。真正发大心的人成佛了，成佛果报才是究竟圆满。在佛的果位上，应以转轮王生而得度者，他就事先做转轮王；应以天王生得度者，他就事先做天王。你看看多自在！啊，没有这个大心量，虽然修的这么大福报，做转轮王生，转轮王生还是不自在啊。他不能够随意去做天王啊，他也不能够随意去做鬼王啊，他不能随心所欲啊。如果是成佛成菩萨，随心所欲，任何身份都能实现，而且实现呢，还不仅实现一个身，同时同处可以现无量身， 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这个只有在佛与大菩萨的鼓励才能办到啊！所以法愿回向就重要了。世尊在《观无量寿经》跟我们讲菩提心，至诚心是菩提心之体本体，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心里面流露出来，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建立起来的。人心要真诚，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这是讲体本体，有体当然有用，用里面分两种，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这个话要用现代来说，现代话来讲，你用什么样的心对自己，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对自己就自受用，对别人就他受用。佛告诉我们，对自己身心的，身心是好善好德，自己能够修善积德，这对自己。对别人呢，发愿回向，发回向心，发愿回向是大慈大悲。发愿回向就是发愿为一切众生佛，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全心全力为大众服务。这个服务完全是义务的，不求丝毫报酬啊！世间人服务是要讲报酬，佛菩萨服务难有报酬，全部是付出的。那么现在话讲义务啊，完全是义务。如果有义务这个观念，那还不是佛菩萨。为什么呢？他那个爱心还低一等。发愿慈，不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连那个义务的念头都没有，他做的是真正的义务工作，但是绝对没有义务这个念头，这个才是真正的佛菩萨。就是一次果报就无量无边，那么这个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也引用一些故事，这个故事各位看，你听我讲了之后啊，这个故事可以看得懂，所以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请看下面一个。 下面讲这 布施的第四段，施老病产妇所得的福报。佛慈，这个经上加上佛慈，就是另外一桩事情的起端。啊，佛在这给我们说了种种布施，这是第四种，啊，叫做地藏。未来世中有住过往皆婆罗门等，啊，那么这一句是讲能布施的人。发心布施有这么多人，他们的身份地位啊福报都不相等，但是都能发心去布施，布施所得的福完全看布施人的心态啊，绝不是他的地位高下啊，得的这个福报大小与他地位高下不相干，与他的财力物力也不相干，关系在他发心啊，他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圆满的心，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了啊，福报大小从这个地方起，可见的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啊。那么下面呢是他布施的对象，建筑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经具大慈心，这个关键就在大慈心啊，大慈心是佛心的，化身大慈的心态啊，这不是普通人的啊，没有条件的啊，看到了一定帮助，布施、医药、饮食、物具，时令安乐。啊，看他有苦难的，立刻就伸出援手，就去帮助他。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老人、病人，可怜的很多。没有人照顾啊，整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教育政策的错误啊，现在教育都是功利主义的教育，跟我们中国古代不一样，中国古代教育是道德的教育，仁义的教育，尊重道德仁义，现在的教育是功利，是利害的教育，与我有利就是朋友，与我没有利就是敌人，你说这个怎么得了？这个社会上下交争利，孟子说这个国家就危险了，这个危险就是说明有大灾难要现前的，或是天灾或是人祸，都是众生业感所造，大家造的不善业，所以古代啊，古圣先王，后世人为什么尊敬他，为什么崇拜他， 他们有智慧，他们建立一个政权，教化众生，教众生道德仁义礼呀，引道修德，行人敬义守礼，都社会安定，人民安乐，懂得互助合作，和睦相处。这个是帝王为人民服务啊！给社会大众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今天公立的社会，每一个人只求自己自身的利益，家庭都不顾，真的是忘恩负义。父母怎样把你养成，到父母年老了不要了，丢掉了，认为教养父母是个负担，这个负担他不愿意担起，舍弃了父母的死活与自己不相关，父母有病没人照，父母年老丢掉也没人照，那么现在在外国有老人福利的制度，国家来养老了，那么国家要有这个财力才行呢，社会福利事业是美国人最先提倡的，二次大战世界结束之后，美国国力是最富强的，兴起这个制度，全世界十多民族国家都仿效，现在弊病出来了，国家这个负担太重了，把这个国家的财政拖垮，但是有没有人敢把这个制度废除呢？没有人敢，那个国家是民主社会，如果你要是想把这个制度废除，老百姓不投你的票了，你就选不上了，为了选票，这个制度咬紧牙根还要坚持。美国现在的负债，这几乎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四代都还不清了。他原来是债权国，现在变成负债的国，这个都是政策的偏差。所以新加坡政府很聪明，看到这个社会的病态，新加坡有没有社会福利呢？有，社会福利主要的来源是人民的储蓄，他们这里叫公积金，这是政府强迫你储蓄， 这个储蓄就是预防着你生病你年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养活你自己啊，实在再有困难政府再补贴一点，这个制度好啊。那外国因为有社会福利这个制度，所以人民没有储蓄的观念，老了不要紧，国家养。所以每个月的收入他们都把它花得干干净净，多数人透支，所以造成了普遍负债的现象。中国古老的教育里面，负债是耻辱啊！你怎么可以负债过日子？啊，谚语里面常讲“无债一身轻”。生活过得贫困不怕不负债，生活没有压力，他的日子过得都舒服，但是在外国就先进的国家几乎没有人不负债。生活压力很大，这样的社会我在那边20多年，我看到很难过，人为什么活在世间？为还债，你说多可怜多悲哀呀！每一天努力工作为还债，还银行的债，向银行贷款，你的房子土地银行贷款买来的，你出门开个车银行贷款买来的，家里面所有一切电器设备都是向银行贷款买得来的，向保险公司贷款买来的，每个月赚的钱先还银行还保险公司，剩下来的一点点生活费用。我在美国，大多数美国人算是收入不错的，一个月可以收入3000美金。这个3000块钱，他要付税，要付银行贷款，要付保险公司，实际上3000块钱付完之后，大概可以能够剩下8百块钱。所以3000块钱的收入啊，实际上他只能拿到8块钱。8百块钱他的生活费用比我们中国高太多了。勉勉强强啊过一个月的生活。中国人比外国人好，中国人懂得节俭。每个月他能够再储蓄200多块钱就不得了了，就很难得了。就3000块钱的收入，他要真的能够储蓄，也不过是储蓄200多块钱而已。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人老了，美国各州财政是独立的，美国是个联邦国家， 每一个州就等于是一个小国家啊，有很多法律也是独立的啊，但是它不违背联邦的宪法，因为每一州这个财富不相同，所以那个社会福利呀也就不一样啊。像加州比较富裕啊，加州的老人每个月可以领到500块钱养老金啊，500块钱这一个月可以过得下去，没有问题。那我在德州住，德州的经济环境比加州差，所以德州的养老金只能够拿到300多块钱啊。那么德州生活水平呢，比加州也稍微低一点啊。这国家养老啊，啊，老人退休之后，这个物质生活可以勉强过得去，精神生活痛苦。啊，真的是坐吃等死啊！每一天吃饱饭之后晒太阳，没有人跟他讲话了。我们到老人院去访问，老人见到我们总喜欢跟我们说几句话，他得到安慰，有人跟他说话了。所以我们看到晚年凄惨的现象，这才引起我们啊要办这个弥陀村的构想，帮助他解决他的苦难啊，给他精神生活。有一些这个老人院办得不错啊，每一个星期还办一次，像同乐会的性质一样，里面也有表演，也有唱歌跳舞啊。哪些人呢？都是老人自己啊，自己来办啊，年岁稍微轻一点，体力好的他们来表演，年岁大的有很多行动不方便坐轮椅的，这些在场地周围做观众啊，这就算不错了。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不够，我们必须有年轻人经常不断到里面去演出啊，特别是鼓励年轻的学生小朋友啊，能够经常到弥陀村去表演，让老年人跟小朋友常常能够见面，常常能够接触，使他精神上得安慰啊。啊，那么世界上许多歌舞的团体啊，中国这些杂技团啊，高水平的表演我们可以邀请的啊，能到弥陀村来表演。所以弥陀村不是单一念佛了，里面这些娱乐的活动会很多。我们希望能帮助老年度过他一生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我们是朝这个目标去做，为老人为病人服务。那 么经常提到生产妇女，现在医药发达，照顾生产妇女已经不需要我们的操心。在古代，妇女生产非常痛苦，没有人照顾啊。所以生产这个时候性命交关了，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那么现在除非是一些很落后的地区，未开发的地区，已经开发或者正在开发中的国家，大致上都没有问题。只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这些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这些众生，要布施医药饮食物资，他迫切需要的你要能照顾到，目的使令安乐，得到他身心平安，让他离苦得乐。请看下面经文：如是复利，俱不思议。一百界中，常为净居天王、天主；二百界中，常为六欲天王、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我道，乃至过千生中而不闻苦涩。这一段经文呢，是说你所布施的果报，布施是福德之因，三业都要知道，是不是？心里面常常存布施意念，刚才说了，就是佛无众生，我们这样说法大家好懂，念念有佛无众生的心念，这是你心不是时常以言辞来劝别人，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这是你口不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实实在在做到，就自己的工作岗位，就自己现前生活的方式，要做出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这是你身心不实。你一定得福，财布施，才有内财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内才是我身体啊，我以我身体，以我的劳力来为大家服务，这是内才不是得财富，财不是得财富， 大布施是以我的智慧，以我的技术能力帮助别人。古报是聪明智慧，无微不施是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离开忧虑烦恼，国报的健康长寿，这个样的你的福报才圆满。你在一生生活当中，物质生活不缺乏，不比太多，不缺乏就好，就很圆满，衣食足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个人福报才是圆满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有很多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你吃了他真有财富，又看到有智慧的人，很聪明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啊！这是什么呢？他前生没有修无微不施。常常啊，伤害一切众生，都得多灾多病啊。他说：“我没有害众生呢，没有害众生，每一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我记得有一次。香港的雷居士在此地报告，他看到香港现实的国报，有人喜欢吃海鲜的，死的时候得了个病，就跟那个螃蟹一样，跟鱼虾一样，国报现前呢，大家都看到了，吓得有很多人喜欢吃海鲜的不敢再吃了。他在此地给我们报告，我们给他录像，这个录像带可以流通啊，可以让大家看看，他讲的是真实的事，真人真事。佛在戒经里面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件肉，三件肉，第一个是不见杀，你没有看到杀生，你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第三个是决定不是为自己杀，这个叫三斤肉吧。可是有一些人喜欢吃活的，亲眼看他杀的，亲眼命令啊这个厨师来杀生，他要吃新鲜的，这个造的业就重了。你纵然修布施福，纵然修发布施的聪明智慧，你的国报就是身体多灾多病， 一般说我们中国人的身体不如外国人，外国人吃肉啊，真的外国人吃的是三斤肉啊，而且吃的是比较上单纯啊。你看在外国最我们看到最普遍的牛肉鸡肉，其他的动物他不吃啊，很少吃啊，爱护动物啊，他要看到你伤害动物他不愿意，他不会原谅你的啊。那么在澳洲无故伤害动物要受到处罚的啊，要罚钱甚至还坐牢啊，保护动物啊，至于他们的鸡跟牛那是饲养来吃的啊，这个造的业就轻了啊。那看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什么都吃，样样都要吃活的啊，这个业造的就很重了啊，灾难就很多了，所以一定要懂得怎样修复健康长寿之道。固然我们生活方式很重要，那这是因，真正的因是过去生中所修的无为布施，微不是令一切动物有情有生命的这些动物啊，让它得到安稳啊，让它得到快乐啊，不可以伤害它了，这个就是属于无微不是啊，今天讲的爱护动物。啊，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洲啊，这些野生的动物不怕人的啊，你看到小动物你到手它就来了啊，鸟也不怕人啊，飞下来停在你身上啊，小松鼠一到手它就到你手边来了，中国的动物比外国不一样，看到人赶快跑，但动物也通人性呢，生在那个地方他知道人不害他，人是他的好朋友，愿意亲近。那中国这些像台湾这些那还得了啊，那鸟一看到人早就飞飞光了啊，他知道这些人是人是他的对头，是他的冤家，他决定要伤害他，赶紧逃命啊！这就是教导我们怎样修布施啊，怎样修福啊，修布施就是修福 啊，你能够这样修学啊，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界中常为净居天主，这个净居天四禅天呐，这个地位高了啊，得这样的果报，果报这根源都在发心啊，你懂得发心，你就相信佛讲的果报是真实，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 为心念所转，前面那个因里面，修因里面最重要的大慈心，你才能得到果报。如果你是爱缘慈、众生缘慈，那个果报就没这么大。啊，这个是如佛菩萨一样大慈大悲的，这个果报不可思议了。一百劫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你做大梵天王啊，这个是世界天的。二百劫中啊，常为六欲天主，这个大梵天王的近居天主的福报享尽了，享尽了就往下堕落了，但是他还有余福。那个福虽然到不了色界天呢，啊，欲界天，在欲界天里面再享福。毕竟成佛永不得我道，毕竟成佛是说阿赖耶识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呀。如果遇到殊胜的因缘，殊胜之缘，就跟善导大师所讲的语言不同。他要是遇到大乘佛法，遇到净土法门，以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他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得我道了。生到西方世界当然不闻苦身了。那么这一段呢，说他们的果报。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这一段呢做的很多，说明不是如此。他这里面引经据论，所举的这个布施的事，有房舍，有卧具，有饮食，有汤药，所以也说明了，这些都是事法，怎么可以说最不可思议？下面说的。是由正行施食，一念具大慈心，便是成佛根本。所以关键就在大慈心这三个字。果然是以大慈悲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念心呢，就不可思议，所以得福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这个其余的这些注释，诸位自己可以去看，再请看下面经文。佛是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获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 毕竟成佛，何况涉犯专轮之道。但是佛又叫着地藏菩萨跟他说，这个两行经文里面是有两个段落，前面这一段是总结五十佛，后面这一段呢是总结回向佛。总结布施特别提到未来世中，那就是指我们现在啊。佛当年讲经说法是讲未来世，那未来是包括我们在其中啊，犹住过往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布施的人。这个等也包括我们，包括大家都在内。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当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这就是修布施波罗蜜。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真诚心啊，清净心，我们尽义务，不求报酬啊，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啊！如果贪图这些，你所修的福就报尽了，就报掉了啊！你不祈求这个福报，那个福报是累积在那里，愈积愈厚啊，就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还是不接受，把这个大福报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不享受，无量无边的福报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你说这个多圆满呢，这个多快乐，人生第一大乐事无过于这个快乐。我们住这个小房子，过这个简单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啊？过得多么自在，何必要住那个豪华的之地，出门有很多人前呼后拥，我觉得那个生活反而不方便了。那出去还要带好多保镖，行动不自由啊！这个富贵过了头啊，住在家里就怕人抢劫，还要请很多警察来保护。那个实实在在讲，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了。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何必如是啊？你有财富， 为什么不是？学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里面常讲的解脱的时候，那个是最美满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就对了。我们学佛要明理，要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要恳求布施，恳为社会大众服务奉献我们的身心奉献我们的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那你就获无获佛无量了这是总结是福。更能回向多问多少毕竟成佛，这个下面呢是总结回向之福回向的福报。是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要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前面呢你是大慈心，大慈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你都会成佛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何况设法断人之道这是比你连做佛都能办得到何况这些小小的人天福报呢是欲界天主，凡是色界天主，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的佛王。这是这个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佛王。做佛是世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你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小福报百生千生，这是六道里面小福报当然可以得到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了世出世间一切法呢，只有这个法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家常讲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的，你在这个世间哪一样东西你能带走佛给我们讲的话要记住过途为脆，人命无常这人生最可贵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就是修福，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讲有意义有价值实在讲是很空洞的很抽象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这个咱经文讲的详细落实了 这个价值意义是永恒的福报，你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这个意义价值在此地。如果我们还有一念贪心，还有一念吝惜之心，还不肯为大家做出圆满的服务，自己还要留一点，你所修的福就少了，你的果报就不殊胜了。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福报都在你一念之间啊，我们这一念是不是为别人想啊，为整个社会想，为国家想，为全人类想，你的福报就大了啊。斤斤计较为自己一生想，为我这个家庭想，你的福报就小了，很小很小。那你为个人想，你修的福报，你来生时得一生的福报，自己一个身或者自己一家，你的福报就那么大。但你自己一生嘛，得到你将来身体健康强壮，你要是为一家了，你是一家的家长，你一家过得很幸福，哪里能像经典里面做大梵天王做忉利天王，你没有这个福分啊。为什么？心量太小了。所以修布施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国报大小啊，这个贫的贫皮就交粮福报嘛，都在你的心，都在你的量啊，你的心量大，那个一念大慈悲心，那个心是心包太量州杀戒，所以小小布施之福啊，被那个心量啊扩大，逼近成佛啊，所以那个回向啊就是大了，心量就大了啊。我们为什么不用大心量啊？要学习用大心量啊，那你一切都大了，毫发之善都变成虚空法界的果报。我们在华严经上学了脱开心量，佛在这一会当中也教我们脱开心量啊！啊，所以这部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啊，同一个境界。脱开心量，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即使是牺牲生命啊，也在所不惜，也会非常欢喜啊，非常高兴啊！啊，我为一切众生得福啊，利苦得乐啊，牺牲我多快乐啊，多值得了。决定不为自己丝毫的贪欲，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这才是真正的 实践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呀。请看底下这段经文，第十八面，十八面一开端，小注里头有几句话，我们应当把它记住。这是青莲法师引《五道最福经》里面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念一遍：喜愿者好布施，此地这个喜愿者就是菩萨，好布施的人就是菩萨。好布施，用现在的话来说，喜欢为人民服务。热心为人民服务，全心全力的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行者好布施啊！天神赐福将啊，福将是帮助你能感动天地鬼神的帮助，施以得万倍。这是讲果报，你布施的果报不可思议，比你所布施的超过万倍都不止。安乐寿命长，那么这是第一首偈子，说明布施的福报。第二首偈说：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戒得戒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前面这首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总结布施福，后面这首偈就是总结回向福。这两首偈我们一定要醒悟过来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醒悟过来觉悟过来把过去错误的这些观念想法做法完全舍弃，我们要跟佛学，我们要听从佛的教诲，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从今而后，我们起心动念要念社会大众的苦乐，要念社会大众的祸福，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与社会大众有利益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这个道理要清楚啊！如果我们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 果报必定堕地狱。啊，特别是救难之财。啊，过去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朱金斗老居士给我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以后啊，他写在书上，他有好几本书流传给后世。啊，好像是在一个大大人觉经讲起，啊，里面有这个故事，朱金斗老居士的大大人觉经讲起。好像这个故事啊，《影城回忆录》里头也有，啊，是同一桩事情。啊，《影城回忆录》是这个谭旭法师的自传，啊，这是在老一代，他们是同时代，年龄也差不多，亲眼看见的。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个有钱的人，他住在租界里头，这是民国初年。啊，这个人非常富有，啊，在清朝时候做官，官也做得很大。啊，民国成立之后，在清朝推翻了，啊，他就躲在租界里头当狱工了。啊，那个时候租界受到外国人的保护。啊，晚年他也学佛，修桥补路，啊，在佛门里面布施供养，啊，常常修福啊，不落人后啊，在佛家里一般人是大善人呐，啊，把他当活菩萨看待啊。这过了没多少年，他死了。啊，死了以后，啊，他有好几个姨太太。啊，其中是有好像第四个姨太太，大概是第四个，我都记得不太清楚，对他非常想念。啊，那么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国人，通灵的。啊，可以给这个亡人呢往来的。那么他这个姨太太听到有这么个事情了，就是找这个通灵的外国人，能不能把他的先生找来跟他见见面谈谈话。啊，这个人可以。啊，可是他要的钱很多。啊，那个时候好像是要1000银元。啊，那不是很富有的人家请不起啊，反正他家里有钱嘛，啊，所以就请他找。可是这个把他这个生辰八字啊姓名告诉他，什么时候死的，死了以后想葬在什么地方。他有能力啊就找，结果请他就找了，他找不到。找不到了，当然这个姨太太就很生气了，你是不是骗我的。他说我绝不是骗你的。啊，他说如果你要有亲戚朋友啊，最近过世的，我再试一个给你看看，我不骗你，我收一半价钱。啊，所以他就好试试看呢。那么正好他那个这个先生的大儿子也死了没多久，啊，就把这个大媳妇带过来，也找这个外国人，啊，这个价钱收一半。果然呢，没有多久啊，他就把这个人的魂找来，啊，找来之后啊，是附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问他。这个附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的 行动态度确实像他这个死去的儿子，声音也像啊，就问他啊，都问他说：“你的父亲过世了，为什么他找不到？”哦，所以他父亲死了之后就堕地狱了啊。所以这个法国通灵的这个人呢，他轨道他有办法找到，地狱就没办法，他都堕地狱。他是大好人呐、啊，修桥补路啊，天天拜佛念经啊，在佛门做这么多好事啊，他为什么会堕地狱啊？哪有这种道理啊？就他儿子就说了，他从前在清朝做官的时候，有一次皇帝派他去赈灾，他大概把这些赈灾的钱吞没了，所以许许多多的灾民得不到这个赈济死了，这个罪业太重了，以后怎么样修行没有办法弥补，还是堕地狱啊。可这个事情很少，没有人知道啊。他还有一个朋友现在还在啊，可能这个朋友啊对他知道一点啊，你们可以去打听。结果他这个姨太太就找到他这些老朋友，问问有没有这个事情，他老朋友想一想是有这个事情啊，他是做过钦差大臣啊，就发放这个赈灾的赈款啊，但是也有一些人晓得他把这个钱吞没了，吞没多少没人知道啊，他这个老朋友也不晓得，他说确实有这个事情啊，这是他铸成的大错啊。你看看贪图这一点财物啊，自己能过几天好日子呢啊，晚年做什么样的好事都没有办法弥补，还是要堕地狱。堕地狱我们在这个经上就看到了，那个受苦是无数劫，是救济灾难，这个钱一点都不能动啊。这个不得了啊，这过失不得了，这是这种钱是人家救命的啊，所以这是看到这些钱财要贪图，那国报都在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大灾难，全心全力就帮助都来不及了啊，看到人家能够出钱出力来救灾，怎么欢喜心呢？要跟进修随喜功德，怎么可以在这个里面贪图起贪心啊？这个造极重的罪。凡是救急救贫这个功德最大，我们在经上探讨，如果在这个里面起了恶心起了恶念，要去障碍它破坏它侵夺它，这个罪过都在里面，财不是如是，法不是更如是，法布施里面特别是佛法了，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的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果报是在大比地狱，不无间地狱 诸位要是读这个发起菩萨书生制药经，你就懂得这部经是大乘经是在斗集经里面的一分斗集经这是一个大单元，这里面是一个单元，我无量寿经也在宝积经里面呢说过，这部经佛是毫不保留将末法时期出家人所造的罪业详细给我们说出来，我们读这个经呢毛骨悚然的自己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做错如果做错了不能够忏悔不能改过，念佛还是不能往生，一定要懂得造作这个罪业不怕，忏悔就能消除业障，这个忏悔是完全转过来呀，决定不再犯错误要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将过去不好的这个观念行为做180度的大转变，这才能救自己所以这部经呢要大量的读要多多的去讲要认真去学习这部经我记得我讲过三次在美国讲过一次，在台湾讲过一次，在此地也讲过一次有录音带录像带流通好像现在也有同修把它写成文字写成文字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看我看了以后里面确实没有错误了，这才可以上网络在网络上流通，大概现在在网络上呢有录音带跟录像带所以佛法的流通佛法对一切众生的服务这个福报最大了我们应当要学释迦牟尼佛一生布施智慧这发布施布施智慧里面也包括了财布施，为什么？用我们身体，用我们劳力完全是义务热心的教学，劝导社会大众，劝善归过，用我们体力，那就是属于财布施。我们关怀社会大众，爱护社会大众，全心全力帮助社会大众，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改过自新，帮助他发心，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这个就是法布施法供养福报最大既然有大福报我们自己还是不享受把这个福报回向给一切众生 给一切众生是享受。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过着最简单的生活，这一点没有说，这个弟子当中有许多大国王，像印度当时16大国的大国王都皈依释迦牟尼佛，都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释迦牟尼佛还是三衣一钵，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教导，给我们做示范。才能够让社会大众尊重仰慕，世间凡夫哪一个不贪财，哪一个不贪图享受，一堕落到贪欲里面就造罪，就给自己找麻烦了。所以佛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个好榜样。人生在世间，三餐吃得饱可以了，不必讲求口味，吃饱了就行了。粗布衣服可以遮体，行啊。晚上有一张床铺，睡得很舒服，睡得很自在，足矣了，还要求什么？有多余的给一切大众去享受，这就叫做佛菩萨，这个就叫做行菩萨道，这叫学佛。我们在世间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是什么地位，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只要念念为众生，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人民，这个人就是菩萨，这个人就是真正行菩萨道。他存这个心就是菩萨心。佛道就像经中所说的，无有穷尽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